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辛苦打拼的经历。7年间从一穷二白奋斗到有车有房，他是怎么慢慢奋斗出来的呢？ 老板，你知道吗？你这家店的名声啊都传到上海去了。 我确实接待过不少从上海来的客人，没想到他们还挺能宣传的。哎，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不是，只不过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听我的客户提到过你的店。现在我已经搬到北方了，这次被派来培训，就说一定要上你这看看。当时那个客户说，我应该找机会把我的故事跟你说说。 好啊，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是啊， 那你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想说说我和我老公在上海打拼的事儿。 好啊，听上去应该挺励志的。 我那个客户也说我的故事励志，不过说实话，都是生活逼的。 一开始，你的生活很困难。 是啊，我老家在农村，家里一直都很穷。父母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我，也并不支持我读书。我能上大学啊，靠的都是助学贷款。大学4年，我一直省吃俭用，也很努力。但是我们的学校也算不上太出名，自己的专业也很普通，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成了大问题。我一直想在城市里扎根，可是像我这种没钱没路子的学生，想在大城市里找个工作真的是太难了。所以到了最后，全宿舍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本来我也可以选择回老家，大不了就回家种地嘛，可是我真的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何军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要不你来上海吧，路费我来出。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这个同学能帮你在上海找工作？ 哎呦，不是，他也刚在上海找到工作没多久。其实啊，我们当时都很喜欢对方。 是你男朋友啊？ 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我可以说是在暗恋他吧。他给人的感觉很稳重，我和他聊过，他老家也在农村，也不富裕，所以他和我一样也想靠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很喜欢这么有上进心的男孩子。平时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他的斜后方，这样抬头看黑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有时候 他也会回头看我。时间长了，我也能感觉到他对我也是有意思的。哎呀，只不过大学毕业前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可能对我俩来说，谈恋爱真的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吧。平时几乎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怎么有资格谈恋爱呢？ 所以他邀请你去上海，应该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告白吧。 对，所以我就同意了，这就相当于我们确定关系了吧。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俩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告白过。哎，真的是太不浪漫了。去上海的时候，为了省钱，我买了最便宜的硬座，坐夜车去的。第二天早上到的时候，他已经在车站等我了。后来我们去了他住的出租屋，他租的房子是一座特别老旧的居民楼，外墙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哎呀，楼道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楼梯和扶手上也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他那个房间也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很旧的木板大床，一台旧冰箱，一个衣柜，还有一个阳台，也就巴掌大点儿。说真的，我一进去看到这种情况都有点傻了。他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跟我解释说，房子是比较偏，但是呢房租便宜，等赚了钱他就换新住处，希望我别介意。其实他误会了，我并不是介意房子破旧。你说我身无分文的，还欠着2万块钱的助学贷款，连路费都是他掏的，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我当时就是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都愿意收留我，哎，我真的很感动。 说明他真的是很想和你在一起啊。 应该是吧。那天中午，他亲自下厨给我做了2菜1汤，菜是很普通，可那却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他一直在催我吃菜，还说我太瘦了要多吃点。哎，我吃着吃着就哭了。真的，这世界上除了我外公，再也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我就这么住在他家了。为了省钱，我开始在家种菜。 在家里怎么种菜啊？ 简单啊，我找来了人家不要的塑料泡沫大箱子，把它放在阳台上，找一些土就可以种了。所以平时吃饭只要买一些米就够了。当时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其实还是房租，那个房租真的很便宜，才300多块钱。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寒酸。最糟糕的是，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 啊？ 哎呀，这孩子是个意外，我俩都傻了。那天晚上，我淋着雨，一口气拼命跑了6公里，一路上不停地在捶着肚子，眼泪和雨水一起顺着脸往下流。我都能想象老家的父母和村里人知道后会是什么态度，他们一定会用最刻薄的语言奚落我。而且说实话，我当时也不确定是不是真能和何军过一辈子。最后还是他把我追回来了，他说只要我不嫌弃他一穷二白，他就会对我和孩子负责到底。可能缘分来了真的挡不住吧，这孩子被我这么折腾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最后我也下定决心和何军组建一个家庭了。 那段日子很辛苦吧？ 哎呀，你可能都没法想象，当时何军在一家工�厂上班，每个月只有3000块，还要寄回家给公婆盖房子。我在一个小厂子里做文员，工资也不过就2000块，平时甚至连买肉的钱都没有。 何军为了让我吃上肉，有时候就会去附近的小河塘钓鱼，给我补充点营养。随着肚子慢慢大起来，我就辞了工作，在家做点零碎的手工活。何军为了多赚点钱，周末也经常加班。我怀孕的事儿，除了我公公婆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来上海了，他当时失恋，痛苦的寻死觅活的，我就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去看他。之后他又来参观了我的家。那天中午是我给他做的饭，吃饭前我就顺口问了他一句，你想吃几块鸡肉啊？我看他愣了一下，也没有太在意，只不过在他走了以后，我想起之前的对话，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了？挺着大肚子，连做菜吃多少肉都要精确到块儿。当时的衣服还都是大学时候在地摊买的二手货，每天都要等菜市场快关门时去买最便宜的菜。唯一的化妆品就是超市里几块钱一袋的面霜，不过怀孕以后连面霜都省了，只买了一大瓶橄榄油涂肚皮，听人家说这样可以防止长妊娠纹。我也没钱给宝宝买玩具，所以就把几块布缝起来，塞上旧棉花，给他做了个娃娃。我还把一件旧毛衣拆了，勾了一双小鞋，还亲手缝了一个棉花毯，几件小衣服。 你的手好巧啊。 这真的都是自学成才的。我之前还跟老公开玩笑说，现在就算把我丢到一座孤岛上，我也能变废为宝，一个人活下去。他一边点头，一边特别惭愧地跟我道歉，说自己没用，没让我过上好日子。其实有他在，我就很知足了。后来我是在老公的老家顺产生的孩子，是男孩，公公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出了月子没多久，我们就回到上海了，带着公婆和孩子。因为家租了一间房，所以开销也变大了，我就又回到工厂做文员。不过因为饭吃不好，营养跟不上，奶水也不多，孩子眼瞅着越来越瘦，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狠狠心让公婆把孩子带回老家了。那里毕竟吃得好，房子也大。哎呀，当时我儿子才10个月， 特别舍不得吧？ 哪个当妈的舍得呀？我每天都在想他。我知道，如果一辈子当文员，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一起生活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疼，我不能让我儿子步我的后尘啊，所以我必须挣到钱。后来我找了一份周末做房产销售的兼职，经常需要在大太阳下面发传单，站一整天。我的老板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看我能吃苦又踏实，就问我要不要全职跟她做房地产销售。她说如果干得好，比文员挣得多多了。但我还是犹豫了。 为什么呀？ 你想啊，做销售最讲究的就是能说会道啊，卖房子更得这样了。但我从小性格就内向，过去根本就不敢在人群面前大声说话。可是老板一直在劝我，最后我想了很久，就同意了。 不过我现在看你挺开朗的呀。 那不都是练出来的吗？我跟你说啊，这行太锻炼人了，上班第一天就是个大挑战。老板让我在大巴车上对着几十个客户介绍房子，哎呀，我特地提前把稿子读了不下100遍，最后是一个字不落的背下来的。可就是因为我介绍的太僵硬了，跟背书似的，所以大家都没兴趣听，到最后啊都是自己去看房子了。这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我甚至怀疑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 好在老板一直鼓励我，渐渐的我也就上手了。我开始主动承担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不仅自己找客户卖房，还帮别人谈，带着所有客户亲自去工地看房。因为我知道房地产销售是个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如果一直没有成交业绩的话，自己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但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对吧？ 对。后来我们公司规模逐渐扩大，就搬到了一个更繁华的地方，每天公司里都是人潮涌动的。在我看来啊，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潜在的客户。当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卖出一套，我会用3天的时间把别人一个星期要发的传单量发完，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跟车宣讲看房。我们老板是只看成果，不讲究细枝末节的，只要有成交量就可以请假。为了每个月能回老家看儿子，我就拼命发广告，通常都是背着10几斤的包，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见人就给，见车子就塞。其实我知道干我们这行挺招人嫌的，可是对那些正需要买房的人来说，他们恨不得天天能看到不同的广告呢，你说对不对？ 嗯。 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几乎每个月我都能卖掉房子，其中最好的一个月我成交了3套呢。 哇，真牛啊。 所以那一年你猜我挣多少？ 多少？ 18万。 好家伙，你可算是翻身了啊。 我终于可以给儿子换更好的奶粉了，也可以经常去看他了。每次下车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他等我的身影，哎呀，别提我有多心疼了。他总是用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不想让我走。我只能忍着眼泪告诉他，再等等，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点都不敢懈怠，衣服不敢买，商场不敢逛，更别提度假旅游了。哎呦，经常累得倒头就睡，脚底更是磨了数不清的泡。但是，付出总是有回报的，我们手上总算有钱了，这种踏实的感觉，比什么都幸福。而且没多久，我老公也加入进来了。 他也和你一起卖房子？ 对啊，他也很努力，一年四季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就这样，到了儿子3岁那年，我们花了一笔钱补办了婚礼。在婚礼上，老公对我说，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这些年委屈你了。我当时就哭了。 好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当时公公婆婆已经在老家盖好了新房，我们也攒了一点钱把儿子接到上海的幼儿园了。哎呀，其实上海这个城市真的很大，到处都是人，但也很小，坐地铁没多久就能到外滩。上海也很包容，很公平，只要你努力，无论你从哪儿来，都会有很多机会。可是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两个再努力，可能也很难在上海买下一套房子。人是要有梦想，但这个梦想毕竟要合理一些。 我懂。所以你决定离开上海了？ 对，我们最后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回老家到我们省会定居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那儿的房价要比上海便宜多了。我们做了5年房产，用存的钱在老家按揭一口气买了2套学区房，又买了一辆便宜的代步车。 嚯！ 哦，对了，去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宝宝，是女孩。 哟，凑成了好子了。 是啊。 恭喜啊。 谢谢。 我们的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刚搬回老家不久，很多事都要从头做起。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在上海这七年让我坚强了好多，让我明白了只有熬过了最苦的，才能享用最好的。 说得对。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这是你的 whisky 拖地 呀，还是热的呢。 冬天喝一点热的不是正好吗？ 对啊，其实过去我真没怎么喝过鸡尾酒，这酒的味道还真的是有点 苦， 是有点喝不习惯。 没事，你可以先用八勺搅拌一下。 哦，好。 说起来，你老公这次没和你一起来培训啊？ 哦，他和我不在一个公司，而且总得有人看孩子呀。 也对。 其实，他真的是个好丈夫、好爸爸。这么多年，他不比我轻松，可从来就没听他喊过一声累。可这次买房，他还坚持要把两套房子都记在我名下。他说如果不是我，他可能到现在都在吃糠咽菜呢。可其实要不是他当年拉了我一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呢呀。哎，这酒怎么变甜了，真有意思啊。 其实这杯鸡尾酒啊，是由柠檬片、 whisky、 方糖和热水调成的，刚给你的时候糖还没有完全融化，不过随着你的搅动，这杯苦味的鸡尾酒自然就变甜了。 哦，原来是这样。嗯，现在好喝多了。 送你这杯鸡尾酒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你们一家人生活的最好的象征。 是说苦尽甘来的意思吧？ 说苦尽甘来其实也不算太确切，我倒是觉得在你们最苦的时候，彼此的关爱和扶持就像是这杯酒里的方糖，一直都在。而就是因为这颗糖的存在，再苦的酒迟早都可以变得甘甜美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在上海的七年，从一穷二白到车房聚齐，儿女双全。原作陆千梦，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陈光，录音董科。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喜怒哀乐，而伤口却还没有愈合。你害怕吧，无常给你的起落，你怕面具取代着我。你害怕吧，岁月给你的挫折，脸上随着白发褪色。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被长夜吞没。